休息一夜，那想切割切掉回忆的画面，眼泪不能流过十二点。我对自己说

很多我都没有见过，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，没有你说的那些。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，保护生态，爱护环境，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。 北京时间15:00。